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1025动生活。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025动生活之健康北京人，我是小丽。今天的节目呢，请您跟随我们的记者楚烟来了解一下健康科普大赛的内容。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打造的健康北京人，我是楚烟。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为您放送健康科普大赛的主题演讲，为大家介绍生活当中有用有趣的健康妙招，普及健康知识，传授健康技能。首先让我们来进入今天的第一环节，健康听我说。北京市预防医学研究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周小杰为我们带来题目，赶走蟑螂看三招。 请问在座的各位朋友，您家里有蟑螂吗？有过蟑螂吗？蟑螂4亿年的进化历史赋予了它顽强的耐受力，这样一滴水维持1个月的生命没有问题。此外它的繁殖力也非常惊人，大家都有所耳闻，这样一只怀孕的蟑螂1年以后，它的种群规模能达到在理论上上1000万只啊。所以我今天就带来这三招。首先第一招，无处安身，总共分3个步骤。第一呢，就是清死角，把家里的卫生死角打扫干净，让它没吃没喝。第二招，封六缝，就是把家里墙壁啊、碗橱啊、橱柜还有这个踢脚板这些它藏身的缝隙进行封堵之后啊，它就无处安身了。第三，堵三眼，就是把您家里跟楼上楼下啊左邻右舍连通的管道周边的缝隙还有这个空调管的缝隙进行有效的封堵，把它拒之门外。为什么这么做？图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是下水道里面的大蟑螂，它能穿过3毫米的缝隙，而我们家里的小蟑螂能够穿过1毫米的缝隙。接下来第二招啊，我们叫做天罗地网，最经济简便有效的方法就是用沾张纸撒上他喜欢吃的面包啊、咖啡沫这些食物，放在冰箱、微波炉、橱柜的下面，温暖潮湿黑暗的地方是他栖息的地方。一开始沾几只啊，不要扔掉，因为他蟑螂有一个聚集的习性啊，它能够引诱更多的蟑螂过来取食。当它沾满的时候，我们要把它及时处理。怎么处理呢？没有想的那么复杂啊，可以烧掉。如果没法烧，我们就把它对折，装到密封袋里边，装到普通的生活垃圾里边就可以丢掉啊。当然通过前面这两招并不能够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还有一部分散兵游勇啊，我们就要依靠蟑螂药。蟑螂药种类繁多，超市货架上琳琅满目，怎么选？我们首选胶饵。胶饵有常见的3种样式，第一种啊是注射器样的，第二类是这个粘扣式的，第三类是耳合式的，就是价格有点差异，原理是一样的。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慢性滴毒。慢性滴毒就是说，这个蟑螂吃了之后不会马上死亡，它回到巢穴里边呀、这个大蟑螂排泄的粪便是它的小蟑螂的美食，它不出来取食，这样才达到一个连锁杀蟑的目的。那胶饵怎么用？以这个注射器一样的胶饵为例哈，我们只要按正确的做法，6个字：量少点多面广。量少，挤出来的点绿豆粒大小。点多，每个15公分挤一个点。面广呢，就是在您家里这个有蟑螂的地方，尽可能的覆盖这些面角落缝隙。我们看一下常规家里边使用的这些场景，比方说门框、碗橱、碗柜、桌椅板、柜子下面，还有这个水槽、水池、灶台、冰箱、压缩机的后面啊，只要点上这个红色的点，就代表一个胶饵的点。这些点使用完之后1周能够达到死亡的高峰。这个时候我们要做蟑螂尸体的清理。为什么？因为这个母蟑螂死了之后啊，它还带着一个卵鞘，仍然有可能孵化出40只小蟑螂啊，这个时候有可能后患不绝，所以我们要清理这个蟑螂的尸体。而且这些点至少可以保持1个月有效，在此期间您不要清理它啊，保持它。市面上还常见的一类这个蟑螂药是颗粒毒饵，它呢使用的方法跟这个胶饵是一样的，但是它就没有粘性，只能这个定点投放，避免潮湿。所以在家里啊，我们就是要避免小孩和老人或者是宠物接触到它。最后祝大家享受这个健康无蟑的生活，谢谢。 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第二环节，健康实验室。在这一环节当中，北京市预防医学研究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副主任医师贾磊将为我们普及健康知识，传授健康技能。他带来的题目呢，是一起来洗手。 大家好， 我是北京市预防医学研究中心的贾磊，下面有请我的助演周小杰上场。今天我们实验的题目是一起来洗手。在实验开始之前呢，请大家先看一张图片，像不像是用美丽的花瓣拼成的手印？谁做的这么好看呀？这呀，是一个只有8岁的小男孩啊，去院里玩了一会儿，回到家用他的手在培养基上轻轻一印，培养了几天之后就是您看到的样子了。听到这儿，可能您明白了，哎呦喂，什么美丽的花瓣啊，都是细菌吧？没错，这上面最大的那朵花啊，是真菌家族，那些五颜六色的花瓣呢，则是细菌家族了。想想看，这个男孩回到家没有洗手，就揉了揉眼睛，抓起一块面包就吃下肚去，那么过几天会怎么样呢？他可能眼睛就红了，还有可能会拉肚子。所以呀，我们不光是自己，还要教育咱们的孩子养成洗手的好习惯。但是说到洗手，我要请问你一下，你都什么时候洗手呢？ 我们从小就学到要饭前便后洗手啊。 饭前便后洗手非常重要，但是还有一些时间点我们需要洗手，比方说啊切，我们打完喷嚏要先洗洗手，比方说我们扔完垃圾，比方说我们处理完宠物的粪便。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大家记住2点就够了啊，一前一后。什么之前呢？在您动食物之前，在您触摸自己身体的黏膜之前，比方说鼻黏膜、口腔黏膜之前，一后，动脏东西之后。什么东西脏？垃圾脏，排泄物脏。如果有一个物体的表面所有人都能摸到，那么它也是脏的。知道了什么时候洗手，还要请问你，平时你都是怎么洗手的呢？ 不太脏的时候我就用流水冲一下，然后如果比较脏我就打点香皂，然后 就这么搓一下。是吗？他说的对不对呀？我们做个实验来看一下吧。有一天呀，上班之后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上班啊，上班之后第一件事呢，我先给自己呢做了一个手涂抹，放到这种培养基上来培养，然后把手像小杰说的那样用水冲一冲，再采一个样，最后特别认真的用香皂洗完手之后擦干，再 就用流水冲一下，然后如果比较脏我就打点香皂，然后 就这么搓一下。是吗？他说的对不对呀？我们做个实验来看一下吧。有一天呀，上班之后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上班啊，上班之后第一件事呢，我先给自己呢做了一个手涂抹，放到这种培养基上来培养，然后把手像小杰说的那样用水冲一冲，再采一个样，最后特别认真的用香皂洗完手之后擦干，再采一个样。结果如何呢？请看8号平敏，是我完全没有洗手的效果，上面长满了大片的菌落，好可怕呀。9号平敏，是我用水冲一冲，菌落数减少了，对不对？但是还是挺多的。10号是认真洗手的效果，上面呢已经没有我们肉眼可见的菌落了。可见呀，光用水冲是不行的，还要用香皂。但是用完香皂是这么搓吗？小杰，我问你，如果这么搓的话，你觉不觉得有一些地方你没有洗到啊？ 是不是指缝？指尖， 还有指背后的纹路啊？ 对对对，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洗手呢要按照一定的步骤来，请大家呢跟我一起来学习正确的洗手步骤。请大家伸出手，第一步，掌心对掌心搓手心；第二步，手心对手背搓指缝交换；第三步，双手相对搓指缝；第四步，搓一搓指关节；第五步，我们的大拇指；第六步，我们的手指尖。当然了，如果您手腕脏的话，也可以再搓搓手腕。这一套动作做下来呢，我们建议您用15秒钟来完成。您打上肥皂开始搓的时候啊，我们建议您就开始唱歌，用祝你生日快乐的音调唱，祝自己健康快乐，祝自己平安快乐，祝自己长寿快乐，祝自己天天快乐。好，给自己4句祝福之后呢，手基本上就洗干净了。当然今天如果我手特别脏的话，那好，您可以多给自己一些祝福，唱2遍，手也就洗干净了。您学会了吗？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关于健康知识的谣言真是无处不在。那今天咱们的节目呢，将为您请来专家现场辟谣解读误区。 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北京市预防医学研究中心健康教育所副主任医师李玉清为我们带来关于食用含添加剂的食物都对身体有害这一话题的讨论。 我叫李玉清，来自北京市预防研究中心，非常高兴今天在谣言粉碎机这个环节和大家见面。我们先来说说食品添加剂。那么对于我们现代的食品工业来说，添加剂我们是避免不了的。即便其实在我们传统的一些工业里头，比如说我们家里头做馒头也会添一些小苏打这些东西，那么这些我们其实都可以把它称之为添加剂。那么对于现在食品的添加剂里头，我想它可能有这样子的几个功能。一个呢是让我们的食品能够保存的时间更长久一些，从这个防腐的角度，保鲜的角度。还有一个呢，可以提升我们食物的一些色彩，就说能让我们更愉悦。再有呢，它可能还能让我们的口味更好。那么这是食品添加剂的作用。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食品添加剂不能滥用的。在我们国家对于食品添加剂有严格的标准和管理办法。那么在我们的食物当中，生产过程当中，我们要去合理的、安全的按照国家的标准去使用食品添加剂，这样子的话才能让我们老百姓在享受有色有味儿又能够保鲜的食物的同时不被添加剂所危害。食品添加剂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没法避免没法逃避，我们每天都在食用的。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个都字儿，并不是都对身体有害，是合理的使用。 在今天的健康北京人节目当中呢，我们还邀请到了北京市石景山医院代表队为咱们普及健康知识，传授健康技能。首先有请北京石景山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李哲清带我们来认识一下黄斑变性。 常有患者和我说，大夫，我的眼前有一个大黑影，大夫，我长黄斑了。他们是怎么了？长黄斑是得病了吗？在眼球的最后面有一个黄色的结构，我们称之为黄斑。黄斑是眼球天生就有的结构，不是长出来的病。这是正常的黄斑。黄斑区有出血、渗出、玻璃膜釉，统称为黄斑变性。随着人口老龄化，黄斑变性的人群也在急剧增多。现在每年全世界约有20万人会因为黄斑变性而失明，防治刻不容缓。那么我们在家中能够自查黄斑变性吗？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秘密武器阿姆斯勒方格表，它可以自查黄斑。请大家拿出方格表来和我做个自查。将表放在眼前约30厘米于视线水平，可以佩戴自己原来的眼镜，右手遮盖右眼，左眼凝视图中的黑点。我所能够看到的就是图中这样平平整整的直线。大家看到的有什么不一样吗？不一样的请举手。好，那位阿姨不一样，请阿姨上台简单画一下您所看到的。阿姨看到的会是什么样的图像呢？待会儿揭秘。回到刚才的话题，黄斑变性会引起事物扭曲变形。我所能够看到的就是图中这样平平整整的直线。大家看到的有什么不一样吗？不一样的请举手。好，那位阿姨不一样，请阿姨上台简单画一下您所看到的。阿姨看到的会是什么样的图像呢？待会儿揭秘。回到刚才的话题，黄斑变性会引起事物扭曲变形。看，大楼也扭曲了，还有中心视力减退，出现盲区。好，这边阿姨画完了，让我们来看一下阿姨所看到的直线完全扭曲变形了。揭秘一下，如果您看到的是这样的图表，恭喜您，您的黄斑基本正常。如果您看到的和阿姨一样直线扭曲变形，甚至出现了中央的黑影，那么是不正常的，提示到黄斑变性的可能，您要尽快去医院就诊了。阿姨，您去眼科看过病吗？ 没有。 那您最好去医院找我看看吧。 好的。 好，谢谢。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自查另一只眼睛。这里要记住的第二点，一张简单的方格表可以帮助我们自查黄斑，发现异常立即就诊。 所以我们应该在视力还没有显著下降时，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视力水平就去提升它才有意义。保护黄斑要早发现早治疗。黄斑区有丰富的叶黄素，所以补充叶黄素可以保护黄斑，延缓黄斑变性的发生。在这些颜色较深的蔬菜水果中，叶黄素含量很丰富，我们可以多吃，但是食物中的含量毕竟有限，一旦出现了早期的症状，就应该规律地服用叶黄素药片。这里要记住的第三点，及时补充叶黄素保护黄斑很重要。室外佩戴墨镜、戒烟都可以保护黄斑。最后大家跟我来念念顺口溜，记住今天的重点吧。好，开始。黄斑黄斑是块宝，不是疾病要护好，手握阿姆斯勒表，早期发现和治疗，及时补充叶黄素保护黄斑很重要，新生血管要摧毁，光明世界会来到。好，最后问大家一句，您有黄斑吗？ 接下来呢，北京市石景山医院的吴金凤大夫将为我们带来演讲题目气道异物梗阻急救物。 有人了，有人了，来人 了。怎么了怎么了？ 妈他卡着了 啊，别着急别着急，我是医生，我来帮助你们啊。来，那站好站好啊，好好好，来低头张嘴啊。好，一二三， 啊，出来了。 哎，阿姨怎么样感觉？ 来坐着。 好点了吗？ 好点了吗？ 好点了吗？好好好，来坐下休息一会儿。刚才这位阿姨发生了气道异物梗阻，气道异物梗阻可以发生于任何年龄，尤其是老人和儿童。气道梗阻会出现呼吸停止，呼吸停止4分钟就会危及生命，一旦超过10分钟就很难抢救过来，即便抢救过来也有很大的机会会变成植物人。下面我就教给大家这个2分钟就可以学会的急救法，叫做海姆立克急救法。或许哪天您可以用它挽救一个人的生命，也可能是我们自己的生命。下面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原理。这个是我儿子的一个玩具，前面的小孔相当于我们的气道，这个小球就是异物，现在异物堵在了气道。如果堵的位置比较松比较浅，我们可以通过咳嗽的办法把它咳出，如果堵的位置比较紧比较深就不能咳出。这时大多数人第一反应是用手去抠，但是我并不能把小球抠出来，反而有可能把它挤进去，这个方法不可行。第二是拍背，他们刚才做的大家也看到了，并没有把小球拍出来，怎么办？大家看，我这样用力一挤就把小球挤出来了。为什么？因为我这一挤从外界施予压力，把异物冲出气道。好，下面我就教给大家具体的做法。第一步，判断有无梗阻。当患者吸入异物之后，会由于极度的不适，双手不自主地呈 V 字形卡压在颈部，这就形成了典型的气道梗阻体位，同时伴有呼吸困难，不能言语，口鼻及颜面青紫。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据此我们可以判断发生了气道异物梗阻。第二步是急救，当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进行互救。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好，有请这位先生来，双手放在颈部。好，我们站在患者的后方，一手握拳，拇指侧放于患者脐上两指的位置，来转过来，一条腿放在患者两腿之间，主患者前倾低头张口，另外一手环绕患者的腰部握住这个拳，前腿弓后腿蹬，向内向上用力，1秒钟1次，动作要保持有效的力度才能产生有效的压力，促进异物尽快排出。如果我们看到排出的异物，患者呼吸困难逐渐缓解，颜面转红润，提示梗阻已经解除，这是第三步。如果梗阻没有解除，需要立刻拨打120。当我们独自一人发生气道异物梗阻时，我们可以用刚才的办法快速进行自救。如果此时你也无力完成这个动作，我们还可以借助身边的桌边、椅背等固定物品。我们趴在椅背上，快速冲击腹部，以促进异物尽快排出。这就是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抢救气道异物梗阻。 一拳两指，向内